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若干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JJ 啊。今天利昂又不在，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 斜杠 now，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199，全年湿货不离手，会员名牌和纪念品同时拥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今天这一期其实是我台第166期节目，也就是当时我们的主编 Clue 来到上海之后跟我录的那期节目的下半集。其实已经事隔好几个月啊，我们聊到的东西可能有些已经有点过时，但是又过了这三个月之后，我再一听发现当中聊的内容还是有些别有滋味啊。所以哪怕因为我偷懒啊，隔了那么长时间没有把这后半集剪完，现在还是坚持把它给放出来，作为我们最新的一期节目带给大家。如果你已经忘了在第166期节目我们到底聊了什么的话，我可以这边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前情提要。当时我跟 Clue 围绕着关于摄影呀、关于我们经常上的那个照片素材网站 Unsplash 说了很多。那在后半段提到说 Unsplash 这个网站的运营状况，包括它的团队结构的时候，哎，我顺便多了一嘴，向 Clue 提了一个问题：假如有类似的这种互联网或者其他相关科技行业的创业团队想在Clue 的家乡马来西亚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话，那这个创业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好，那接下来正片开始。说到这里我就好奇了，在你的祖国， 嗯，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有机会吗？ 太小了，可以做，绝对有可能可以做。但应该这样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我们可以简单稍微聊一下，马来西亚或东南亚的互联网现状。 这个也是个，对我来说是个很新鲜的一个 话题或角度，是吧？ OK， 首先我们人口3000多万，一个广东省可能都不到的人口。 OK， 好。第二，我们有很多种族，也就是意味着文化、语言、习惯 还要再割裂开， 对，完全不一样。 OK， 好。再来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割裂情况下，我漏斗下来还剩下多少。当然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一个国民级的东西，那我们从一个运营成本来上面去看一下，你可能得要两三个人去做吧。 OK， let's say 我们就两个人，你都是全站的去搞这件事情，可能你工资怎么怎么样的怎么着，可能也接近10000块钱，每个月是我们要去做支出的。那能不能透过广告还是有什么其他形式来让这个东西能够走下去？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讲以 side project 的形式它也能走，但当我发布出去的那一瞬间，它注定了绝对不会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事情，它绝对会是一个整个东南亚或者是全世界上的事情。而此时此刻你的竞争就是 Unsplash， 那又何必我要再做一个这么折腾呢？ 对啊， 我还不如 contribute 就好了。我没有一个场景或语境下需要再 rebuild 一个 Unsplash 出来，因为我可以用 Unsplash。 然后同样的，我们也相对习惯，就马来西亚的用户习惯了用可能美国的产品或者西方的产品，甚至是可能中国的产品， 举个例子，我前阵子就春节回马来西亚，我发觉华人大部分都在刷小红书，然后抖音这两个平台基本跑不掉， 嗯，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 Instagram。 然后如果你说在更早期的一个数据，我也忘了具体哪个年份，淘宝出海第一站买的最猛的国家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嗯， 而且我也确实有印象，以前一多年的时候，凡是有人要去中国，他就讲你可以帮我淘宝吗，然后淘宝的可能代购代运过去都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可能都是一小很零碎的小东西， 嗯， 这样子，然后再买一些催生的这种代购代运这样子的这些方式来购物淘宝。所以刚刚你讲那也没有可能在马来西亚做成这个事情，有可以做但似乎没有这个必要，而如果要做那必然必须要跟 Unsplash 不一样。 了解，嗯， 而且也确实好像习惯了别的国家做的 apps， 我们马来西亚本地做的 apps 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没有。如果说之前比较火的可能就是 MyTaxi， 就是打车的，然后人就是变成 Grab， 嗯， 然后可能我们的电子钱包他选购 Wallets， 这种就是属于本地的团队本地设计的一些东西。但如果你说实际上娱乐这些等等其他的貌似不多， 嗯， 即便你看放眼像 Shopee、Lazada 这些都是整个东南亚，它不会只做一个马来西亚。 哎，嗯，我记得那个你上次好像跟我提过那个 Lotte Files 是 他们 base 在马来西亚， 他们是马来西亚的是吧？ 他 base 在马来西亚，但他的 founder 我记得好像不是马来西亚人， 哦，我看他们最近做的挺好，在线编辑器好像最近都上线了。 你已经拿测试了吗？ 我没测试 Lotte Lab， 我也不是老铁的 老铁 忠实老铁， okay。 所以就是我有关注而且就是有看他们的新闻，但是我确实自己没有怎么体验。 他们好像拿了一轮融资，然后并且开始在做线上协作的一个编辑工具叫 Lotte Lab， 反正我看到有那个 request， 他应该也就是能改改已经现成东西的颜色，或者说 直接在上面做 也可以做， 直接在上面做， 哦， 对，等我可以开给你看看， 哦， 感受一下， 挺牛逼的， 对， 嗯， 直接在上面做，而且并且可以协作， 厉害厉害厉害， 这是一个。但有一个马来西亚做出来的产品服务了全世界， 嗯， 然后仍然很少人很少人知道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公司做的， 是什么？ 你对 Web3 是完全不熟悉对吧？ 对，我完全不熟悉。 Web3 里面有一个浏览器，就大家都会用去查， 哦， 这个钱包的地址全部所有的东西啊，叫做 Etherscan， 哦， 就是马来西亚人做的，而且是 base 在马来西亚做的，才11个人的团队左右。 Web3 的产品 听下来，很多 Web3 的产品在东南亚其实都还挺就是发展的挺好，我看好像上次那次说什么 Web3 的那种什么峰会啊什么都是在新加坡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周边不方便开，所以只能够去就近又有华人适合的地方 这么说，确实确实， 应该说 我回去我也特地了解过这个事情， 嗯嗯， 马来西亚其实 Web3 也有人在做，也可能不多但也有人在做，但绝大部分做的是什么，就是技术输出做外包， 嗯， 帮可能欧美的国家做一些简单的包装，而且加上语言的优势，马来西亚人很多是去做 Web3 的运营， Discord 上的运营，多种语言切换嘛， 哦， 这个是据我所知知道马来西亚 Web3 有在参与做的事情。 这样的东南亚这个我也不是一个亲历者，就最多也就看看这些文章，但感觉有时候这个确实挺难想象的。前一阵有篇文章很火嘛，标题我已经忘了，反正就是国内这边彻底开放之后，新加坡慢慢的好像又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了什么的，一篇长文。其实这里面提到的一些小情况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说国内有一个非常卷的公司，腾讯还是字节我忘了，是做教育那一块的，然后在国内混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跑到新加坡来做这个教育，然后做几个月之后非常的失望，因为他说好像在国内啊，这都是手下管几个学校对吧，然后每个点有多少多少教师，然后这个学生数量都是以班来论的什么的，跑到新加坡这边弄了几个月之后，调研了一下之后发现周围最多的可能也就是一两百个学生，这种已经算规模很大的了，确实像你说的，就所有能触达的那个范围可能也就是 某些特定的种族、某些特定的区域，然后某些特定的一些很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范围，这个很难再去延伸出去。不像中国，可能是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市场，单一市场，而且是 肯定肯定。 反正文章里面提到了很多这种相关的例子嘛，就感觉确实这种差异，其实我不在那边，可能我确实也想象不到。然后 就像如果我今天去思考一个产品，可能更多会去想更多的人用是怎么用，而不会是单一市场的这个情况下，它的用法是这样而已。尤其是我很记得，在早期我在做那个流量产品的时候的一个设计，我们在中国设计这个产品嘛，我们觉得，哎，二维码扫，微信扫一扫，微信支付刚起来没多久，我觉得这个形式是很方便、很简单的。我说明书我都可以不做了，我直接放到一个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是可能你有一些资讯你想了解，你也不用长篇大论，就放个二维码就可以了。结果当时候16年或者15年的时候，我记得发出去，这是什么？该怎么扫？怎么操作？不知道。那我们就很有这种挫败感，因为人在中国设计这个产品推出去，连二维码都不知道用什么来扫。还有一个现象，也可以顺便基于这故事出来分支一下。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二维码，你手机是熄屏的，你会用什么来扫？ 手机是熄屏的， 就是你手机现在是放在这里的状态，只要上面有个二维码，你马上扫一下，就是一个普通二维码，没有任何的品牌标识，什么都没有。 虽然我知道系统相机可以马上换起来扫这个，但是我绝对不会这么去干，我会打开微信来扫一下。 是的。这个是这边的一个情况，大部分情况我也是会这样子的，直到我回去马来西亚了以后，我看到，哎，很普及了，二维码到处都有了。OK， 有一天可能我们是要点餐，对，点餐现在也开始普及了。我往后退了一步，去观察他们怎么扫，他们扫码的方式百花齐放，比如其中有一个方式是，我虽然也知道 iPhone 的摄像机可以扫码。但我不知道，原来可以直接这样子来扫 啊！就啊， 快捷的一个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然后后面我才哦，原来 iPhone 还可以这样子用的，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场景下是习惯了，你肯定打开微信扫，因为这个习惯是从微信上面去培养起来的。但实际上在海外可能不是，然后用安卓，他们可能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软件，反正。我就是没看到有人去用微信扫，或者打开一个 Instagram 去扫这个码，然后反而是我自己，反而就是有的时候去用另外一台安卓手机，用 Notting 的那台手机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很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扫一个码，这种形式。 了解。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用户体验上的差异，是很大的一个部分的。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就大家的环境差别太大了。就是比如说中国这边，我觉得也不光是因为微信培养起来的习惯，而是这个东西在扫之前，其实我也虽然我知道小程序码它是长得跟二维码是不一样的，但是天晓得我这个扫起来之后，它到底调起的是一个网页呢，还是一个微信的直接支付呢，还是说直接推到了一个小程序呢，还是什么样？就对我来说，二维码这个东西背后，我的预期其实是不强烈的，因为我完全对它的扫出来的结果是未知的。那在中国的话，我很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用微信扫，它的 肯定能打开， 成功率肯定是最高的。那时间长了之后，可能自然而然我就放弃了那些可能更快捷，但是可能也相对来讲更大陆的一些更泛的一些操作。 所以我回到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跟你的场景是一样，但是你倒转一点点，就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来扫，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诶，我这样子扫它怎么知道我的账号是哪一个，它是谁，这样的形式。于是我就跟着去扫，扫了以后我才发觉到，即便是点餐，我不需要授权，我同步我的头像，我就可以直接点餐，它其实就是一个网页，很简单的一个网页，或者像一个 Apps Clip 这样的一个，对， Apps Clip 可能已经死了，但还是可以看得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情况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是 习惯跟体验上的一个差距吧，就当所以少哎哦，我可以这样子点餐，然后我可以这样子去操作等等。就像你讲，我会想会不会是个小程序的，结果我用 iPhone 打不开。但我看观察了身边的这些人，就是很自然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原来已经习以为常，就是一个网页。那他分享的时候，也回到之前我们在吃饭在聊，可能我一个人就用很多 IM， 我可能有 Telegram， 有 Instagram， 然后可能有WhatsApp， 可能有 WeChat。可能有 iMessage，、 哦这个、还 至少都五种了。对，然后没了，就 Slack 那些社群的我就不说，就说单纯点对点的 DM 的这种功能的情况下，那如果我要分享，我如果做了一个小程序，我该怎么分享？我只能够在微信里面。所以呢，我们同样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早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程序，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分享了，我在 Instagram 可能跟他聊着聊着，我看他可能在写个 rap 的歌词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哎，你知道吗？微信小程序可以直接生成，帮你去做什么三押四押，只要你写某个词，他就可以帮你写一堆这个押韵的韵脚出来，这样子。然后说，哦，是吗？哎，发我。然后我说，可是你要用微信才能打开耶。他讲那好，然后我跟他是朋友，但我们彼此是没有微信的 哦。 然后我需要先去加了他的微信了，以后呢再从微信发了这个转发的小程序给他，然后再回到 Instagram 去跟他讲，我刚刚发你了，你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习惯。然后呢他在微信里面打开了小程序也用了并且截图了以后呢，再回到 Instagram 上面发回来给我说，哇，这个很好用，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就变成，如果我接扫的码，它是有很多像你刚刚讲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终端在背后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很痛苦的。 确实。 所以 Web 还是很重要很重要，在我们的那个场景下。 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这个东西就是你用什么扫都可以，对吧？扫完之后你用这个打开那个打开，这个发那个发，如果都可以的话该多好，对吧？开放的 Web 世界就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就不存在了， 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 比如说我们运营这个安妮微看看，对吧？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也想更接地气一点，分享一个微信小视频。其实微信小视频这个东西里面还是有一些独占的内容的，然后呢，但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网站的技术后台唯一开发人员就是我 CTO 到写代码只有我，这个我只做了一个功能，就是它只能点链接，而且必须是一个 HTTP 或者 HTTPS 的链接，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形式的跳转。所以虽然我知道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微信，几乎每个人都有微信，小视频也可以轻易的打开，但是在我们这平台里我不知道怎么分享微信小视频。 我经常有这个很困扰的东西，就是想发一个什么东西给别人，结果那个人就是像刚刚我讲的，他可能没有微信，或者他压根就不用微信的，这些我要怎么发？录屏。就这么简单，录屏发转发给他。 了解了。 但这不是一个便捷方式，当然 anyway这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文化嘛。 像我女儿现在也是，她其实小视频产品用的还挺多的，然后她看到有意思的东西会发给家里人，然后看到一些特定的东西，比如说看到科比的信息，我其实不是科比的球迷，但是在我女儿的认知里面我好像挺喜欢科比的，就她以为我喜欢科比啊。那她每次刷到一个科比的视频，她就会把科比的视频单发给我，但是有些平台她转发不方便，比如说有时候他用小红书来看，但小红书的那个分享的按钮他一直就找不到。但他能找到怎么下载这个视频的方法，然后他每次很辛苦就要把那个视频先下载回来，然后再跑到那个微信里面再发给我那个视频。我忘了是小红书还是哪里，反正就是 抖音吧。 我女儿好像不用抖音， 小红书可以下载视频哦。 我现在忘了哪个平台了、 okay. 反正就是每次看女儿小小年纪就要忍受这种痛苦， 习惯 分享 这种习惯，下载视频的好习惯。 包括他现在很多那种互联网产品，比如说玩一个游戏，你说国外游戏很多游戏不想看广告，不想什么，直接付费，因为没广告了，那也是个办法，我就给他付费呗。 但是有些游戏他就喜欢玩，但他就是也没有付费，只能看广告。我跟你说，他很牛啊，就是0.1秒钟之内识别出来哪个点了必须去广告，然后迅速的找到那个带了下划线，但是密密多多小的那说字那个跳过，或者那个不下载继续游戏，就是那个取消的按钮或者那个关闭的那个按钮是非常的小，但是他能够迅速在那边找到。每次看到那个，老实说我有点心酸，就是其实我愿意为一个好的游戏来付费，我愿意给他一个更好的游戏体验，但有时候在中国这个我真做不到。 但有一个办法，他这个技能是可以挣钱的就是所有游戏的这种广告增长团队你想知道怎么优化你的方案来找君君的女儿做测试就知道，哎，找不到按钮，那你找对了这个方案。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怎么讲，他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他从拿到这个他专属的这个 pad 产品到他学会这边可能也就是3天时间。你现在给他换一个 pattern， 比如说，哎，最大的按钮就是直接跳过，小按钮反而是去看广告了，他也能一天之内就能学会了。 明白。 对对对，用户来讲，他就是一个训练一个巴夫洛夫的狗的那个过程嘛，对吧？ 不过刚刚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大概是视频号，不是小视频，小视频好像是你们在群里面发的小视频是吧？ 好像是啊，这个产品， 因为 我自己 是可以转发， 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是在那个功能页里面把这个东西给关掉的，所以其实对这个产品本身的我自己的感知是不太强。哎，谢谢你的那个纠正啊， 因为朋友圈 我为什么会把它叫做小视频呢？ 是不是平时传的多或者说的多？ 不可能，我一般都是看大视频的。 OK， 我刚刚讲的是视频号，它有 Mac 的版本。它是有 Mac 的版本，它的 UI 就像哔哩哔哩一样的，就是， 有吗？ 有，但你其实看上去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网页版了，但就是永远找不到复制链接的这个功能。 哦，就是你只是在 Mac 版的微信里面可以点开那个功能，这我知道 对，但它确实没有一个链接的功能， 所以我每一次有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些人转发一些广告片或者样例，就像你讲的有价值的一些东西过来的时候，我在 Mac 打开，然后说，哎，这个有意思，我可能想复制给一个不是跟我有微信关系好友的， 啊， 就想发给同事，找不到一个发的一个链接。 嗯， 但明明就他这就是不就是一个 web 吗？那我就是找不到，没办法找到一个复制的一个链接。 而且事实上，其实你像抖音啊，还有 小红书也可以， 小红书他们都有 web 版， 没有 web 版，他只有 小红书有。 有 web 版， 小红书现在的最近改版改成了跟那个 Instagram 的 web 版很像， 就接近于可浏览还不可以发布，就是 1.0 的 Instagram web 版。 发布不发布我不知道，我指的是页面的 layout， okay, 就是左边一图片切换，右边是评论，就这样文字加评论这样。 哦，你说的是它 content 的那个页面。 对对对对对。 哦，我以为你说它的那个 feeds 是可以像平时这样浏览搜索。 因为我看小红书的习惯其实就有点奇怪，就我自己也不是小红书的深度用户，但是很多朋友会给我分享这些，然后每次我点开的顺序都是在微信里面点开这个东西，它会打开那个小红书的那个 web 页在微信浏览器里面的样子，但是我会强行点一下那个前往那个默认浏览器去打开之后去看那个东西，但是详情页里面看完这个内容我就关掉了，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发布，以及这上面的 feed 流的页面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明白。 但是那个页面对我来说，我跟我女儿也是一样嘛，就我只关注于那个 content 的那个区域， 其他的我已经快速， 我不知道，我也没点过，我也没有探索过。 OK， 所以这个也是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你的厂或者说你这个产品有多大来去做的一个决策。你看啊，像无论是抖音现在已经可能是一个巨无霸了，但实际上抖音跟小红书在前期要需要抢流量，它需要去做裂变去做分享的时候，web 的这种路径反而是最可以打的，最分享，无论你什么渠道你至少可以分享，你可以接受链接，所以反倒是他们这种产品的时候他就很会防范，比如你在小红书想发一个 web 的链接，几乎没门。 哦，懂了， 几乎没门。 这块作为你们 Xpin 的运营，这个很熟悉啊，对吧？ 对对对，很 熟悉。需要什么私信？ 对，私信。我那天还听过一个更好玩的，就是需要埋藏做藏头诗，真的来去说暗语。 懂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像你刚才讲到的这种国内互相厮杀过后的这种环境下，造成变成 web 不是那么的开了。 太可以理解了，是吧？ 嗯嗯嗯。 反正还是那句话吧，这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差的时代。 你觉得在接下来往后一下，如果假设是这么样的信息，也不叫信息封锁，就平台之间的壁垒更加高的时候，其实相当于需要给孩子去选择平台吧？ 对。 那你的选择会是哪一个？ 你问了一个非常灵魂拷问，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这种情况还不显著。还是以短视频产品为例，我女儿如果用我妈，也就她奶奶的手机来看短视频的话，她装了一个火山小视频，她就用火山小视频看。三天之后，这个小视频里面全部都是养仓鼠的内容。然后当如果她是用她的外公的手机来看的时候，她就用外公手机装的那个微视来看。这里面可能刷了三天之后，全部变成了仓鼠的内容。然后给她用了自己的那个Pad 之后，我给他申请了一个微信账号，所以他有了视频号，不是小视频啊，他有了视频号账号之后，他现在视频号又成了他的主力观看小视频的内容。但以我有限的观察来看，这几个内容至少从现在他这个年龄阶段，这些内容都是一样的， 同质化的， 同质化极其严重，基本上是一毛一样的，都是东北口音，对吧？然后那些内容的大标题的字啊，然后那个里面干的事情啊，或者他推广的那些产品啊，都是一样。所以至少从目前阶段，我确实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回了一趟马来西亚观察了以后，他们选择小红书、抖音或者看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某种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娱乐的。但实际上四个平台它所表达的价值观或者方式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当然你刚刚讲的那个年纪刷出来这种是算法推荐出来的一个问题嘛，但实际上每个平台它的定位跟方向也有不一定的侧重，所以这也是慢慢变成了他未来跟朋友之间在分享的时候是在用哪个东西在分享。 了解了解， 是这个意思。 这个以后可能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最后表面上是路是越来越宽嘛，实际上最后越来越窄嘛，都去到同一个指向同一个方向嘛。先不说他去不去一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情况下，他的信息接收永远是被接收被接收被接收，他就不像我们以前不方便。在这个不方便培养了我们很多的搜索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搜寻的方式吧，是信息检索能力。 了解了解。 当然可能 ChatGPT 的崛起了以后，可能未来他想问的什么，哦不， ChatGPT 的 我觉得这个反正会让这个问题更夸张了。对， 他给你的就是定律，就是最准的这些定律了。 而且就前两天好像直播的时候我还提到过这个，我觉得比起以前东西更夸张的是，举个例子，比如说 ChatGPT 之前的那些现象级的移动产品，三个礼拜之内国内绝对会有 copycats， 对吧？以前那些东西不管你是小到做一个 app工具类的，还是说你做像滴滴快递这种其实需要串联上游下游串联实体世界的这种东西，其实在中国的复制成本相对来讲都很低，可能我没办法把它给做出来，可能你可能做起来也有困难，但是换一家手里捏着一个亿的基金的那个资本，他要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copycat 其实是很快的，他如果一亿变成两个亿，可能时间一个月就可以做出来。但是 ChatGPT 这种东西它的技术门槛，包括它的一些环境的门槛，我只环境比如说它训练出这个模型需要的语料，需要的一些人工的一些标记啊，或者需要的一些算法，好像现在你真的要 copy 没有那么容易了。比如说 ChatGPT 已经火过国内来看已经火过第二波， 第二波 火到现在应该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吧。百度的那个什么文心一言先发了一个只有100个字都不到的通告，告诉你啊，我们要发布了。过去了已经几个礼拜了，然后前几天 李彦宏又发了一篇文章说，哦，我们3月16号要发布了，就是先发布了一个什么信息都没有的通告，再发布了一个通告的通告，最后到3月16号才发布一个通告，大概率我猜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一个面对 public 的一个 demo， 最多他现场演示了一些 功能， 这些功能作为给李彦宏本人做过 PPT 的苦逼设计师，99%那个东西是排练过的，对吧？ 嗯， 那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情况就是说，现在这种 AI 的这种东西 copy 起来没那么容易，它的技术门槛非常的高，这个技术门槛非常高，意味着这个垄断就更加可怕了嘛？ 是， 对吧？所以就像你前面说的那种问题，就是如果一家有它的有充分的话语权，甚至垄断权。然后他在所有的这些产品里面灌输一些他的价值观或者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其实你对他的可控度就非常的低了， 好无聊。 尤其 ChatGPT 这种东西的另一头，用户那头，就是他获取这个东西的难度确实很低嘛，对吧？你以前搜索引擎我自己还要斟酌一下那个关键词，以前那个什么搜索引擎还要有语法的，什么减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必须包含什么什么东西是双引号，然后你要搜特定的 网站 site 冒号，对对对，还是搜索特定的结果的话，还是什么 file type 冒号那个什么 PDF 什么，这种东西你以后可能也不需要，你要对它说话，它可能就直接有结果了。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东西的依赖性会很强，而且就是你自己甄别的能力会逐渐减弱，所以这个东西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会更严重的。 这也是我在 ChatGPT 火了以后，我当然我也很享受，我自己也天天都在用，也在玩，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有的时候在问一些我已知或我熟悉的领域的情况下的一些内容，你可以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一些不足在里面。那我就开始去反思回去这些不足，在过往我问他那些我未知或我不知道的东西会不会存在这种问题而导致的。那还有一个像你讲的这些语料啊、数据集啊等等，数据本身是由我们人为产生的。那如果我说我拿过往的互联网数据里面已有的我们所产生有价值的一个数据，如果说这几年来看，你看最多的数据产生是什么？无疑肯定是短视频。那短视频你也知道，因为那个流量机制情况下，雷同的东西也特别多，所以大家在为流量要去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可能的一个存在情况就是这个数据不一定是这么的干净或准确，因为在短视频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没有去过度的审查这个内容到底是对或错，好或不好，或者是它有什么导向性等等，可能它还需要另外一种 AI 来去甄别这个视频的内容，这些相关的东西来去给它打标签，来去可能作为一个筛选筛查。但是如果说你刚刚讲一家独大了以后，或许它没有做这方面的功夫，在这一个部分，那可能它给予你的答案用很正确很肯定的语气来告诉你一个可能是错的 东 西， 错的 东 西， 这次反倒是我再去用的时候反而会谨慎一些，在这个部分，所以我跟可能大部分用 ChatGPT 的人的形式有一点不一样。有的时候他给我的答案，当我看起来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符合逻辑的时候，我一般会拿他的给我的结果再去互联网再去浏览器再去搜一遍，搜索引擎再去搜一遍，来去大概的去了解这个东西。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可能基本能力像语法，然后可能语序，或者是说一个 idea 我们要去开框架，在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性指导，至少对我目前来讲是有这样的一个形式。但如果说未来我们的下一代 OK 他的检索他的这种搜索形式就是从 ChatGPT 开始了，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确实，我自己也遇上了你说的这个问题，而且我问了一个非常，其实我觉得是个答案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问题。我问世界上有多少人是使用汉语的，我闭着眼睛也知道这个数量级嘛，对吧？他肯定不可能是一亿的，但他跟我说这个结果是一亿的。然后我就像你前面说的那个过程，我想利用他的这个文案去反推嘛，看看他这个到底是哪里来的。但是因为我用的也不是 New Bing， 他也没有给我这个链接，我再去反用那个文案去反过来去搜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反正就是我是 失败了。 嗯， 从 ChatGPT 的生成原理里面，就是它其实是按照网上无数的语料来推测它每一个它说的下一个字或者下一段话是什么东西，但它自己对这些内容是不理解的，然后它的这些语料的来源也是很丰富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像以前那种，比如说有人洗稿啊，或者说有人复制粘贴这个文章啊，你可能一路搜是往前的，搜 得到 底的，是可以追溯到的。但是在这个 ChatGPT 上找到那些东西，你其实没有办法能力回溯，哪怕在 Newbin 它底下有那个东西的时候， 链接 有链接的时候，人家真的会去找吗？人家真的会去看吗？人家真的会去那个点进去一个找吗？或者说他会不会这个链接又真实有效呢？是不是能打开呢？而且当时他给我的那个错误信息是他告诉我有一个亿，但是我闭着眼睛也知道这肯定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他肯定是 one billion 他变成了一亿，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去查了正式的数据，很明显它其实就是一个十几亿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但那这个是一个偏差比较厉害的东西我能找到，但是如果是一个某个原子的原子量是 72.3 还是 72.1， 这个其实就只差那么一丢丢，但是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不那么明显的一个错误，但是前后真的是一本正经的，然后会让你觉得很真实，这个时候就其实挺麻烦。 即便是像刚才你提到的 Newbin，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好笑的问题，我曾经问过他我是谁， 嗯， 然后我有拍了一下的解，他知道他能检索到我的一个信息，嗯，他知道我在哪家公司上班，我的 title 这些都知道。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就是我是一个摄影师，然后我是一个在著名社区的摄影师，我以为是可能 Unsplash 至少对吧，结果是一个叫什么 R Community 之类的东西的，然后我就好奇我就点进去，结果这个网站就是写了一个爬虫，好像可能是爬虫吧，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社区，把我 Unsplash 所有的信息都复制了搬运过去。 哦我懂了，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他不对吗？他说的可能 也 对， 也 对， 但是 准确性来源， 嗯， 然后可不一定是 这样。我也试过搜我台吧， 嗯， 不是我搜啊，是好像哪个朋友在 Newbin 上面去搜的。 对对对， 前面大部分信息是准确的， 对。 然后最后他突然提了他在哪家公司工作，在华为工作，然后就其他几个公司是对的，但是他给我深造了一个华为公司，但我没有去过华为公司，然后看他的链接里面也没有提到什么华为，我在推测怀疑，比如说我们播客节目里面可能比如说哪个地方聊到过华为这个公司，然后可能在语料上产生了一些这个影响对吧，所以就这种信息你如果不了解我这个自己的话，不了解我这个人的话，就像你前面提到这个例子，谁知道你到底在这个网站上面发过，或者谁知道这个网站，以及像我这种谁知道这个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公司，这一看就很难辨别真假。 刚刚你讲到的那个点在 ChatGPT 它只是一个生成式嘛，就接着下的情况下，或许我猜或许就是它这种形式不会长久，但它这个技术是肯定会长久下去。 老实说我这个有点不是很，也不能说不同观点，我其实我又有点悲观了，我感觉， 嗯嗯， 就是你看起来好像现在是一个 AI 蓬勃发展的 起点， 而且你看起来确实有很多资本啊，或者其他的技术人员啪在涌入，而且你看起来确实它的效果很好，但是会不会现在这个时间点跟你有看过《三体》里面《三体》这本小说吗？就是我想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会不会现在这个场景就跟《三体》里面水滴来到了太阳系，然后地球派了一大堆那个军舰在那边列队想要打败它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一样的。我解释一下，因为你没看过那个三体，我解释就是说，看上去这个是个很繁华的一个场景，但会不会这其实是一个走向死胡同的一个起点？因为我冥冥之中有种感觉，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画那些画的那些东西啊，它可能乱七八糟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效果其实都是非常的杰出的。但是总体来讲，不管是画画还是 ChatGPT 这种文字生成的东西，它的现在的工作原理决定了所有的这些内容，它其实没有理解。他甚至没有理解这个能力，他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能力， 用它的什么，不管是神经网络还是什么 计算处理， 其实都是把一些，说白了就是把这些语料给柔和起来，让这些语料看上去非常的合理，非常的真实，非常像人说的话。但是这句话背后代表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并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这条到现在看起来是目前好像我感觉是现在 AI 技术的唯一的一条路，对吧？但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数据怎么查证啊，然后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它的逻辑问题怎么样解决，我觉得终极的解决方案不是在这条路上，它还是需要有一些， 它还会有一个分岔口，只是那个分岔口可能还不知道它怎么出来。 至于这个分岔口是我们以前已经走到过了呢，还是在接下来的某一条路的某个点上，还是说我们人类这辈子都不可能走到这条分岔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感觉就好像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的曙光以及光明，然后啪一下子就朝着这条康庄大道走了，但是康庄大道有可能走了3公里之后发现，我操，前面是个尽头，到时候可能你的世界里面充斥了 ChatGPT 一本正经的乱七八糟的瞎胡话，以前你可能还数月能够数到一些真实的数据，到那个年代可能 全是生成式的数据， 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真实的数据在哪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想回过头来找一个更真实的，能够以理解人类或者说以正式的理解的方式来理解世间万物所有的事情的人工智能，也就是所谓的强人工智能的，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发现技术已经没有办法再回过头来去做这件事情了。当然我觉得我完全不懂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分支领域的技术，我只是一个杞人忧天，或者说一个门外汉，在那边可能在瞎琢磨，但是我反正冥冥之中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我倒没有那么悲观，但有相同的一个感受跟担忧，是在于如果这一个方便诞生了以后，肯定现在已经有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说怎么用 ChatGPT 赚钱，国内可以开个账号就赚钱，对吧？那有的人就是我可以用 ChatGPT 去写本书来卖来赚钱，等等，这就会让我开始担心一个点，就是如果未来我有一个孩子，他看的童话故事所有的东西未必是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东西了，他可能是一个 AI 把所有输入进去的语料里面柔和粘合出来的东西，并且以相同的一个故事框架，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换汤不换药的这种形式来再输出出来，有个孩子，然后总是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一个会讲话的猫还是怎么样在森林里面然后冒险之旅等等的这种内容，那一个时候会不会因此造就了有更多的噪点或者是噪声在一片的真实声里面，而且也像今天我想要去发表一个可能诋毁的新闻稿，或者是我要去发表一个赞扬的一个新闻稿，铺天盖地的去发，过往你可能还确实需要一些写手来去帮你啊，这边拼拼凑凑这样子去撑起一篇文章，现在你不用了，你换10个姿势来回答，以这个什么什么形式要什么什么风格给予一个指令或者描述，还给你去生成10几20篇可能有噪点的数据内容出来，而这个其实对我蛮担心之后的互联网我所看到的内容会是往这种像的形式，毕竟它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也没办法去逃避它，我现在可能有的时候要写一个 changelog， 过往我可能要花1个小时绞尽脑汁去想要怎么去表达，用什么词可能更适合大家更理解容易去明白我这个词或者是功能能够怎么去卖，那现在很简单，我先用我不标准的描述去跟 ChatGPT 说 OK， 我接下来想要发布一个这样的功能，然后有这样这样那样的一个形式，它的形式可能怎么样，我像在跟一个人阐述的形式一样去给他阐述这个过程功能，然后他就会马上回复我一句哦，那听起来你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再帮你重复你的语言再总结输出了一遍，然后你就可以再说好，那我现在发小红书，你给我发一个以小红书的模板，或者我现在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口吻，幽默的口吻来去讲这段话，这也是现在 Notion AI 在做的事情，然后就巴拉巴拉的给我输出了一大堆，这个方式非常的方便，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可能不到5分钟很容易我就可以拿到相对我要的结果，不一定是全部，可能至少70-80%，90%，很快，对吧？那在下一步呢，我甚至可以讲 OK， 你基于我这个 transcript 帮我输出个视频的脚本，它也可以把它输出出来，那可能有其他 AI 可以把视频的脚本变成配上网图，甚至是可能一些AI 生成式的图片或片段，组织我的文字，再加上 AI 配音、AI 变声 ，OK， 我一个短视频出来了。从经营者的角度，它是我的效率工具，但从某种程度上面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所有的东西，接下来我看到的，我的用户看到的内容，不一定就是很真诚的，或者是不一定就是原汁原味你所想象出来的东西。 了解， 它就会很机械化的一样，这种感觉哦。再可以用更深切的一个描述，就是电影解说 啊。 最早期电影解说的起家是古阿莫，当时候 对 五分钟，我跟你去讲一个什么，他以这种搞怪的形式，然后超级快爆音的一个麦克风去跟你讲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然后在过往之前，我们从来都没看过一个电影的片段，我们只看过影评。他只跟你说一个大概，谁谁谁的演技多好，这个故事大概是讲什么的。结果古奥莫来了一个代入感，第三人称重新复述了一遍，这故事在讲什么，加入自己的理解跟情感。大家哈哈大笑，很好，五分钟可以快速理解。一个以搞笑的形式去吸收一个电影或者什么，娱乐一下嘛，就过了。到后面发展了越来越后面 ，B 站开始出现一些很优秀的 UP 主。像一些我印象中只记得一个什么木鱼水星的一个 UP 主，他的解说可能一讲就是一个小时十几二十分钟，也是同样一样的在旁边描述或旁白，但那种感觉就像你听有声故事一样，他不会破坏电影的太多什么，到最后的片尾他会有自己的一个总结。 OK， 我看完这部片的感受是怎么样。再到了后面又开始出现了另外一派，我也是同样跟你去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我会附加一些你需要去查的资料，比如说当时候他讲出的这个东西，其实他的注释是这样子那样的，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视频，然后可能视频也是十分钟左右这样子，甚至到五分钟，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个电影，然后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男人他叫小帅，有一个女人叫小美，然后呢他充斥了整个世界，无论你在地铁上在哪里，你都可以听到这把声音，这个模板的在描述着 N 百个不同版本的故事，然后变成了在绝大部分一般的老百姓，我们不说互联网的从业者或者谁，有时候你经过你可以看到那保安在刷抖音的时候就是那把声音在描述着那些电影的故事，这个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不局限于电影身上，而是可能各种各样的知识等等都会出现，这是就我的悲观的层面去所想到的东西，就可能是这样。那我就可能开始会比较质疑了，所有的东西我都会发上一个问号了。 确实，尤其更悲观一点，就是现在还有电影给你做解说，对吧？会不会有 未来给你 有一天没有电影给你做解说了，然后诞生了其他的视频号去解说别人解说过的电影？对吧，就是其实这件事情类比到 ChatGPT 这种东西上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可能发生的吧，对吧？ AI 生成的各种乱七八糟车轱辘话的可能比例越来越高，那这些内容以后可能也会作为下一批 被引用的 啊，对对对，那它可能这里面真实的比例就真的是逐级降低，对吧？这个到某一天可能甚至找到这些语料其实就已经很困难，甚至他说很多文本不是还需要在训练的时候还是需要真人去进行标记啊什么的，那他可能说不定几十年之后你连这样的标记的人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人接触过之前的人类的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大家都习惯了计算机语言了。当然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中短期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问题，但是 anyway 这个可能再想远点甚至可能人类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对吧？就是我们就是黑客帝国里面的那几节电池，那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没有人在乎，有可能会有这么一天。 个人的话还是保持着比较相对乐观的心态去看吧，就从效率的层面或者是从目前的这种输出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的话是觉得还保持乐观，应该不至于会到那一步，反倒是如果是以这种 offline 的形式可能还好一点，online 的这种形式可能会更加瞎扯一点，就是 Newbing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从最近比较火的就因为这个 API 公开了嘛，价格也相对合理的情况下，我会有那种感觉它很适合被 其他的工具去应用跟接入、 嗯嗯、 来去辅助辅强的这个过程、 嗯、 而刚刚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可能都过于极端了， 太远了， 对对对对，都已经到了那一种他来帮我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个阶段。那实际上从这个技术本身来讲，我还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心态来去看、 嗯、 至少像我刚才说那个 change log 的事情是真实存在发生的、 嗯、 以往可能我们要写一版中文的，然后我要去翻译一版英文的，然后我还得去考虑英文语境下该怎么去表达这样子的功能可能怎么怎么怎样，就去想很多。那现在它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实际上跟我直接去用 DeepL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也相差不差，都是差不多的一个、 嗯、 一种感觉。所以对我目前来讲还是以效率助手吧，助手为主为咯、 嗯嗯、虽然聊得很开心，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啊，不得不今天那个匆匆收尾，匆匆收尾啊。 那今天也确实我们聊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我感觉都可以分成上下集了，对吧？ Okay, 上集是关于 Unsplash， Unsplash 一集，然后后面就是已经杂七杂八，随机聊聊的、 啊，可以水两集，可以水两期内容，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确实今天的跨度也比较大。 嗯， 我们前面有聊到了从相机，然后 Apps Icon， 然后到 Unsplash 的故事，我们的一些看法，到了后面、 嗯、 都已经扯远到了去各种的AI 有的没的。 黑客帝国都来了， 对，黑客帝国都来了。OK， so 我觉得确实剪两集会更合适一些吧。 是的，是的，是的。 OK， 好，那最后的 ending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甚至已经改成安妮威看看。浏览和订阅地址请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透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所以几时再见， 若干个礼拜之后再见。 对，若干 个礼拜，我现在已经不敢我一直忘了，一直想让利昂把所有的这些 opening 和 ending 改一改，因为上面有已经有一些非常 outdated 的信息，对吧？比如说这个安妮威时报的改名，比如说那个时效信息，但是确实他也比较忙，然后一直没有改这个。 嗯嗯嗯。 不过也挺好，就是每次都有一些不一样的 ending， 多少让大家感觉我们这个 真实人类存在在念的， 真实人类，真实人类念出来的，不是每次都是复制粘贴的啊。好吧，那就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拜拜， 拜拜， 好。